好啊，大家好，今日我哋又系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今日我哋又情商请到阿笋哥， 又系我啦。 阿笋哥，你今日有咩噏下咁咧？我哋 阿牛去养边度咧？ 牛狗俾人揸喉啦，揸爆咗个波入捻咗厂， 咁捻严重。 佢捻咗开嗰啲咩世贸咩会议啊？街真噶，嗱，大家唔好以为九二四六啊。世卫嗰啲唔知咩医生会议，个捻样真系去开会啊，唔系讲笑啊，真系。 原来咁啊！屌，好捻多观众睇嚟都好挂只牛牛喎、 啊，牛牛啊，下一集会出噶，下两集。 好啦、希望我哋快啲叫牛牛翻嚟啦。咁今集我哋讲咩咧？ 狗护士。咁咧，狗护士咧，今日 我成日叫错名啊，各位观众啊，唔好。 咁咧，狗护士今日咧就系讲呢个沟女呃饮呃食嗱，我想同大家讲下，咁咧沟女咧真系即系。大家都年青人就好中意溝女啦，咁咧我溝過一啲女真係呃飲呃食，佢點撚樣呃飲呃食咧？嗱，有一次咧我識個女仔，嗰、那個女仔出撚到嚟咧，佢就去一間嗰間叫咩南風餐廳啊，九龍南風餐廳食嘢。 咁佢愛美麗姐姐啊？ 唔係愛美麗，你唔識㗎，唔識㗎，你唔識㗎。咁咧嗰陣時我溝佢啦，咁即係喺啲即係電話會度識。咁佢出到嚟之前咧，即係我哋已經傾咗半年電話會啦，你冇諗住傾咗一陣啦嚇。半年噶啦，已經大家乜都傾嘅。咁佢咧出嚟之前咧，我話俾你聽，就預咗半個鐘頭應該出撚定嚟噶啦。咁咧佢咧就突然間同我講，我一出到嚟去間餐廳等。你唔好介意喎、哦，我可唔可以叫個酥皮龍蝦湯飲啊？南風餐廳酥皮龍蝦湯有幾撚貴啊？咪叫咯，飲撚完。咁之後佢話我都飽啦，不如我而家有啲事先走咁樣。我話哦咁好啦，我食完餐飯，大家好開心，我哋第一次見面咁。嗰、那個女仔個樣 OK 嘅，埋單你知唔知幾多錢？兩條友食埋一200多蚊。哇，會酥皮龍蝦咁貴嘅咩？嗰、那個仔佢唔係啊，頭先個女朋友喺度啊，四五條友一齊開餐啊，哇，屌你唔撚嚟啊！即係你煲你半年就為咗開餐開四五條友開一次餐。咁咧後屘我就即係再打翻電話俾佢，佢又唔聽啦。咁於是就隔咗一排，我再揾翻佢，我話喂唔緊。要啊！食嗰餐飯之如此類，咁咧原來條女咧有一個即係可能佢生活艱辛啊！佢話點咧？就出嚟專係咧呃飲呃食，即係真係呃飲呃食喎，走你單啊！食完啦，唱完卡拉 OK 就閃撚咗去啊！即係專係做呢咁嘅老土嘢喎，即係又有啲咁嘅人喎。 哦，原來咁。喂，但我覺得呢啲都係小事啊。近排咧嗱，近排叱咤風雲嘅小 B 小姐啊，啊唔係，其實係小 B 哥先啦，係嘛？ 小 B 哥咩？ 係咪小 B 哥咧？啊，其實小啊個女 電話，總之吉他班啦嗰單嘢就係 吉他班嗰單嘢啦嚇，即係同大家使唔使同大家温習一下呢？ 啊，都好多好多啊，順哥嚟。 其實係咁樣嘅，即係咧有一個。有一間吉他中心，可能因為半年裏面都沒什麼生意，於是乎就度了同事竅出來，之後就夾埋個女仔就在 ICQ 度就打電話，就跟啲網友傾偈啊，然後就講到自己如何寂寞，如何唏噓啊，又如何愛你， 啊，即係個波鏡大個閪好難啦。 哦，咁啊冇，我有嗰段 script 啊，其實 係咩？ 我今期我就會 upload 埋上去， 喂，多謝筍哥，多謝筍哥。 即係咧，佢裏邊咧就咁講啊，就話哇，我如何愛你，如何愛你，我盡向愛你一個。 唔係，但係係咪一即係你一同佢傾偈，佢即刻愛你嘅咧？ 我睇嚟都係喎。 嚇唔撚 係 嘛？ 跟住咧，然後件事係點咧？即係事態發展咧，就係話，哎，不過咧就係我個。媽媽咧就唔中意我喺網上識男仔，於是咧就我就話咧識你嘅時候喺吉他班度識嘅，咁我就請你去吉他班嗰度咧就報名，報完名就學吉他，咁然後咧你就再收張 receipt 俾我媽咪睇咧，我媽咪就信我喺街度識你，咁我就可以同你拍拖啦。 唔係，但我有一個問題就係諗。你喺吉他班識同咧 ICQ 識，最終都係想屌你個閪嘅啫。咁有咩問題咧？即係吉他班同 ICQ 都係咁。 唔係件事 係 咁樣嘅。啊，咁樣咧，嗰個女仔咧就不停喺網上面咧就同啲即係溝仔啦。咁有啲仔咧好多咧都落咗搭嘅。咁然後咧就你都知啦，總共咧有成嗰啲受害人成百幾人咁樣。 唔係300人啊。 300多人。 報咗警300，係啦，報唔知。 我諗唔報都有600-700啦，睇下跟住咧，然後咧單嘢牽涉住成百幾粒添。跟住咧，啊唔知道我哋嘅觀眾裏邊有邊個瀨過嘢咧嚇？ 可能好多人瀨嘢。 喂，如果有瀨嘢嘅觀眾， 寫埋留言版。 係寫埋留言版唔該嚇。咁然後咧就將呢件事咧即係跟住咧，然後咧嗰啲人就去報名啦。報完名之後咧，就每個俾3800多蚊。咁有啲啊幫阿小 B 報埋名啊。 咁撚戇鳩， 成七叉嘢咁滯。 哇！屌咁撚有貨嘅。 所以你話唔係即係中間牽涉咁啊，成百粒咁犀利啦。所以你話香港幾多鹹濕佬又戇鳩咧？ 唔係嗰啲鹹濕佬係咩咧？諗住真係呃乜食咯。即係嗱，佢咧條女又出嚟呃鳩你，你又諗住呃鳩條女。嗱，我有一單嘢咧又想講下。 話說咧，我有一個朋友紀念哥，點解叫紀念哥？因為紀念後邊嗰個字係咩字呢？我哋食嗰啲包咧，紀念 阿斌， 係啊， 阿斌哥， 你講嘅，你今次試一下。咁咧，紀念哥啊點咧？咁啊，紀念哥單嘢好得意啊！咁佢咧有一，你仆街，有一次咧，佢啊，即係而家 ICQ 流行真係好撚搞笑。那個撚樣咧就上 ICQ 度，咁咧識一條女，嗰條女咧又話自己係學生啊，又呢又路咁樣嘅。咁佢學生咁佢啊係喎，即係有 post 啲相俾你睇啊。咁嗰條女好撚醒嘅，那個故仔就係、是。佢咧每一次出嚟咧，就係話自己啊，我今日咧就PE 堂啊，咁咧就要著即係、 我知邊單嘢， 即係點唔係嗰單嘢係咁嘅，佢又著 PE 衫嘅，成日就話自己即係著 PE 衫啊，今日去咗運動會，咁件校服留低咗喺嗰個運動會嗰度攞唔到，咁啊好尷尬啊，你可唔可以出嚟車一車我我去交電話費，因為今日 deadline， 咁之後你再車翻我去運動會攞翻件校服咁樣樣，咁啲撚樣聽到哇屌！你 PE 衫喎 ，PE 褲溝都硬緊埋啊，大佬。 原來係咁嘅。 咁佢真係出嚟，真係著 PE 衫褲，我話俾你聽，嗰條女。嗱，咁因為紀念哥嗱嘢，咁佢點嘅咧？嘅形式就係佢叫你去某運動場門口接佢。咁咧，去到運動場門口嘅時候咧，你接撚咗佢之後咧，佢就上車就話啊，我而家去Pupils 或者潤信或者一電通交電話費咁樣計啦。咁咧佢就問你，哎呀，我個銀包又漏埋喺嗰堆 PE 衫喺嗰堆校服嗰度啊，你可唔可以借住三嚿水俾我？交電話費先啊！你喺架車度等我啊！佢咧就會放低個旅行袋嘅，即係放低佢自己的書包嘅，好似書包嘅物體啊！我話俾你聽，那個書包其實係嗰啲咩關鍵旅遊啊，之如此類嗰啲旅行袋，裏邊嗰袋咧全部係爛紙嚟嘅，一係報紙一係嘢嚟嘅。咁咧佢就放低個袋，問你攞三嚿水，之後就消失噶啦，永遠都。咁咧阿紀念哥咧就諗住啊，係你放低咗啲錢之後，即係你放低個書包，我都信得你過啦咁樣。出到嚟屌睇咗五分鐘大髀啊都有，屌你老味！佢一坐低，哇！屌你老味靚妹大髀啊！正啊！咁諗住屌你，突然間話同你去街之類之類嗰啲，仲唔搭堂咩？俾咗三嚿水，我話俾你聽，佢俾咗三嚿水之後就永遠消失噶啦。個袋咧，阿紀念哥一樣仲戇鳩，因為佢當時拍喺灣仔抄一張，而家抄埋幾多錢啊？筍哥， 我諗三百零蚊到啦。 咁啊，抄咗一張三百幾。咁咧，佢因為佢嘅警察叫佢走，佢又走兜個圈又翻到嚟，又撞撚到個警察。屌你，警察真係信。冇理由唔抄你一張啊！咁抄撚咗一張之後咧，佢諗住嗰個女仔要翻嚟等撚咗個女仔，好似由唔知十二點幾等到四點幾，個硬膠底之後抄開個袋底，全部都係爛報紙啊！慘啊！嗱呢啲就真係屌你老味傻閪啊！諗住屌你老味你呃人，點知人呃你啊傻仔，邊有啱啱食噶？ 粒賓州都焗到變咗紫色。 我谂住屌你老味食靓妹啊，大哥！谂住哇，屌你老味靓妹喎 ，P 衣裤啊，正啦！屌你老味，仲唔捻够噶？ 咁捻好食啊！ 唔系边有咁捻多笋嘢，老友！而家啲靓仔靓妹好捻醒噶啦，即系尤其新一辈嗰啲靓妹啊，真系精捻到甩碌噶啦！ 所以啲真系属于智能骗案啊，真系 咩智能骗？佢唔系即系而家嗰啲咧，攞咩呃你？同情心， 嗯、 即系佢唔会用以前嗰套噶啦，佢用同情心嚟呃你，多数靓妹咯，靓、 嗯、 妹靓仔好少嘅。好多好好少靚仔，通常啲靚妹呃鳩你。 我諗我哋而家啱啱講呢啲咧，即係呃起牽涉啲金額都係三五百，即係有啲、即係我頭先講到最準咧係三千零蚊。有冇啲女仔真係話即係蹲個身落去，哇！直頭同一條馬騮佬結婚，結咗婚之後咧，屌成副身家搲翻嚟。 嗱呢啲咧我係未見過，有單嘢咧，筍哥我就要即係同你分享下。咁咧呢單嘢係點嘅咧？呢條女咧都擺長線就釣大魚啊！即係就唔係釣大魚嘅，釣條中魚咁啦，即係終身鱸魚，即係尺即係斤零重嘅鱸魚咁計啦，就唔係釣泥掹。好撚醒嘅條女，咁咧就同你咧就打好關係先。第一，咁咧佢打好關係之後咧，有一次我話俾你聽，就落 disco。咁我親身經歷啊，咁佢咧就唔知同人有咩屎忽數啊，即係之後我先知啊，咁佢就同埋你攬住你，好撚驚嘅個樣，一埋到你，老公，哦老公呢、這個我老公啊咁樣，咁嗰條仔咧就應該係戲子嚟嘅，即係大家呃夾埋嘅，咁咧同你講，屌你老味，你做乜撚嘢勾我條女啊，我條女而家幫我還緊錢噶，又呢又撈啊咁樣，咁咧就諗住又同你開波啊，又呢又撈，咁你當時條女即係啱啱識佢都有。佢要佢個成個計劃大概係一年到㗎。咁咧開頭識咗佢都半年，你以為啊 OK 啦，呢條女好識咗半年拍一拖咁，以為拍拖啊，咁咧就你真係以為當佢女朋友啦咁。嗰條仔埋嚟空鳩你咧，佢要錢唔係多啊，幾千蚊嘅啫。 好啦，嗱，而家我條女咧就揸，即係佢以前幫我還數啊，佢如何如何大樹菠蘿就爭我，即係拖咗我二千零三千蚊數，咁你諗住唔多就幫佢還撚咗。咁條女咧都同你有時屌下閪嘅，但係一屌閪咧就點到即止嘅，即係你唔好諗住屌你老母一個禮拜捉佢翻屋企砌五鑊啦，你可能為一個月可能砌得一鑊或者冇得砌，幫你打飛機嗰只嘅啫。條女好撚醒嘅，即係個開頭咧就氹下你嘅，咁咧我即係個老友識咗佢咁耐咧就點咧？就我聽我老友講打過兩次飛機嘅啫。即係打過兩次飛機，佢唔同你屌閪嘅，就成日話呢啲嘢我哋留翻結婚先做啦。我都好中意你噶，點點點點。嗱、 啊， 我又講一樣嘢俾你聽，如果條女中意你咧，應該唔係話個閪俾埋你啊，鼻哥窿都俾埋你啦。屌，佢咧就點撚樣嘅咧？之後咧，佢就即係個故事係鋪一年。咁咧，你又會見埋佢個妹，見埋佢細佬，呢兩個都係戲子嚟嘅。我話俾你聽。咁之後咧，佢就會鋪個局出嚟啦。咁咧就話呢排好煩啊，唔舒服啊，諸如此類啊咁。咁你揾佢咩事呢？原來咧佢咧就話自己咧就係阿大媽生嘅，香港湊嘅嗰個咧就細媽嚟嘅。咁咧而家大媽咧喺大陸就有事，咁咧就出咗事，即係病啊諸如此類咁啊，需要少少錢籌。但係你唔好幫我手啊，我自己搞得掂㗎。你係我男朋友諸如此類。咁咧佢細妹又會打電話俾你㗎啦。喂，阿筍哥啊！阿家姐嗰度其實呢佢唔要你幫手，但我哋都當你係自己人嚟㗎啦。阿媽嗰度呢就需要大約五六萬，咁喺上面做手術你都知貴㗎啦。咁你都同諗住同家姐結婚，唔知你有冇辦法呢拎少少出嚟啦。但你唔好俾家姐知呀，因為家姐都唔想即係我問你攞呀，因為家姐諗住自己搞掂。你諗下屌你咁樣識咗半年五六萬，但係都諗住結婚呀，好啦俾佢。我告诉你俾撚咗之后呢佢家姐就扮廟。咁呢 扮咩 扮廟啊，即係扮唔知啊。因为佢个妹问你攞㗎嘛。唔係佢家姐问你攞㗎嘛而家。咁呢佢家姐就唔撚出聲㗎。咁如此类推呢佢家姐继续阉你。因为佢要筹生活费嘛。即係要筹医药费俾阿媽嘛。咁生活费咪你出囉。屋租你出。即係佢出面租屋住嘅。佢即係成家人。咁佢话啦屋租你出。咁呢佢有時唔得呢你又問下佢攞，咁你會俾㗎嘛，嗰度呢奄奄埋埋都有我諗皮零兩皮嘢㗎啦。咁之後呢佢突然間呢就話啊我即係唔係好妥啊呢排我都要返上去阿媽嗰度籌夠錢啊，咁上撚咗去之後呢我話俾你聽即刻消失鬼卡之前佢電話乜撚都冇。咁呢我個老友呢喺邊度撞返佢呢，喺 disco 撞返佢。咁呢喺 disco 撞返佢呢我老友就醒啊跟撚住佢尾。咁之後呢就同佢講，即係夾撚住佢，夾撚翻佢屋企先問佢呢單嘢。後尾條女咧冇計，因為當時我老友咧都有四五個人喺度，夾撚到上我老友已經發撚曬毛啦，即係話喂屌你老母你咁樣唔掂嘅又呢又路。後尾條女咧先爆撚翻出嚟，就話唔係啊我當時即係以為你感情大家好啦所以敢問你攞我都唔想你擔心啊之類之類嗰啲咁樣樣。咁咧你諗住啊係喎我哋都喺翻埋一齊啦，以為呢單嘢。那個高潮才在這裡，在 disco 裡面呢個陀地即是 disco 裡面的體場啊，告訴我老友的朋友，原來這條女是專在即尖沙咀幾間 disco 裡面賺食，已經不是第一次，這個故事發生了在很多傻仔身上了。即係嗰條女咧，佢以前咧就做嗰啲 PR 老場嘅，即係做尖沙咀嗰啲小姐嘅。咁咧就係金魚嚟嘅，因為木魚嚟嘅，即係博得嘅。咁咧因為生意唔好咧，佢度呢條屎橋出嚟，就揾埋幾個戲子咧，就做單咁嘅嘢。嗱，你諗下，物食當三番，佢淨係同你打下飛機啫，打兩次飛機，你嗰個唔見咗六七皮嘢，我一個六七皮，兩個十幾皮，三個廿皮，啱唔啱先？ 其實 四五中二十廿皮啦，嗰個 感情騙案都真 係呢啲啊，真係屌你老尾呃飲呃食啦！嗱，呢個咧嗰條女咧，我話俾你聽，而家咧我啊唔知佢有冇做啦，呢單即係而家仲有冇即係佢喺呢度揾食啦？因為咧，喂唔好意思啊，大家個體場講出嚟話咧，呢條女已經唔係第一次噶啦，佢上次咧就俾人爆樽添，即係真係俾人爆撚咗個樽後邊亂撚咗幾針啦個頭，即係呢啲真係抵佢老母閪死啦，即係。所以大家即係都係嗰樣嘢啦，都係嗰句説話，逢係遇到有嘢食免費唔使錢嘅，或者有啲感情問題唔到你識下佢唔到一年兩年就問你攞幾皮嘢，大家小心啲啦。 哇！ 即係一個人 老友，我覺得咧，識咗十年八年，你大家都要小心 啲。啱啊！屌 屌你無啦啦唔識 隔成幾年才打個電話嚟問候兩聲，屌一定有警棍發撚啲吸線添。 啊，唔係嗱，所以我同筍哥同牛醫生都係一樣嘢，就係永遠就冇金錢關係，除非飲茶食飯嗰啲啊。 我哋頭先啱去小榮話整咗我去午飯啦。 哇，好食啊！ 好食啊！喂，真係要同佢買廣告先得。 係，哇，筍哥，你而家做呢、這個獨立嘅自由製作人，有冇廣告你幫自己賣下咧？ 都冇喎、啊、嚇， 冇啊！ 近排生意都唔錯，生意唔好先利用呢個平台。 屌你係！咁咧，我又想同大家講，咁我哋個網站咧就有好多假禮賣。咁因為當年咧，我即係上去撈嘢嘅時候咧，就收唔到錢啊，收一批貨，批貨全部都係假禮嚟嘅。如果大家需要假禮嘅話咧，就喺網上版留言。 喂，但係咪大陸嘢嚟㗎？ 出口嘅人哋假禮， 會漏電啊！ 漏電電個閪， 屌唔掂喎！出口嗰啲特別大粒㗎喎。点掉啊？ 转嘅屌你系咪？咁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咧，可以打即系打上我哋个网站。 嗱 ，Andy 姐姐平啲俾你。 哇，死梗系好噶 ！Andy 好卵 friend 噶，同我哋今次可能咩？系啊 ，Andy 同阿细哥好卵 friend 噶。 哦，原来咁，所以就要免费有一扎嘅。 系啊，唔系免费有肉棍。 好啦，有粒真嘅。 我哋今日录音时间又咁多，同大家讲声拜拜先，拜拜。